像烂掉的苹果一堆，眼睛都不对，还在意什么与行为？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何必给自己沉迷的机会，不如用误会来结尾。反正现在的我们算暧昧，我愿意给的感情请浪费，反正流过的眼泪难收回，就别再安慰。看你入眠的侧脸有多美，和你丢下的一切好匹配，我还以为我能多狼狈，我自以为。 前面开始跟你一起来听完了这首薛之谦的暧昧之后，要跟你说到的第一个故事就是出自于古希腊神话当中有关于暧昧的故事。说在海的那边住着海妖塞人，他们会坐在一片花丛中唱着极有诱惑的魔力歌声，这种甜蜜的歌声会把过往的船只全部引诱到他们所在的这个岛屿，然后直接撞上他们所在这个岛屿边上的礁石，造成船毁人亡，无一幸免。而这个时间有一个英雄叫做奥德修斯，他也要经过这片海域，他早就听说过这样的传说，他很想听塞人美妙的歌声，但是他不想受到任何的诱惑，于是他吩咐手下那些水手一定要拿蜡去堵住自己的耳朵，然后把它拴在桅杆上。他吩咐每一个手下说，在经过这片海域的时候绝不要理会他任何的命令。奥德修斯终于听到了那迷人的歌声，于是他开始绝望的挣扎，向所有的属下大声的呼唤，要他们把船驶向正在唱歌的海妖姐妹，但是没有人理会他。船员们驾驶着船只一路向前，直到最后再也听不到任何歌声，才给他松绑。在这艘船走了之后，海妖塞人那边的情绪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开始迷恋起这个英雄，他朝思暮想，直到最后他绝望了，投海自尽了。有人说这个故事其实说的就是暧昧的故事，英雄算是抵御住了诱惑，海妖没有抵御住，因为开始迷恋，然后开始朝思暮想，最后绝望，最后投海自尽了。有人说这个故事在最后告诉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暧昧真的是非常残酷的，谁动情了谁就输了。而我在这个时间可能还沉浸在前面那个故事里，我不知道那位听过海妖歌声的英雄偶尔想起曾经听过的那么美妙的歌声，他心里会不会泛起一些怀念，或者是一丝丝孤独的悲凉呢？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蔡健雅所演唱的 Beautiful Love。 看着时间别让它再流浪，从前我太适应悲伤，你的出现在无意中却深深撼动我，一起走着没说什么，心是满足的，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假如明天将消失了，趁现在我爱着，

为什么你寂寞只想要我陪？为什么我难过只可让你安慰？ 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为什么不敢面对？又戴上恋人未满甜蜜心烦愉悦混乱， 我们 下去只好只做朋友， 再向前一点点我就会点头，再冲动一点点我就不闪躲， 不过三个字别犹豫这么久，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 我不相信都懂了感情却到不了爱， S.H.E 在2001年所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女生宿舍》当中的第一主打歌曲叫做《恋人未满》，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甜蜜的爱情歌曲。当然，你也可以说它不算是爱情，它算是爱情之前的萌芽阶段，暧昧，非常青涩朦胧的美。歌里有这样的歌词：为什么只和你能聊一整夜？为什么才道别？就又想再见面，在朋友里面就属你最特别，总让我觉得很亲很贴。为什么你在意谁陪我逛街？为什么你担心谁对我放电？你说你对我比别人多一些，却又不说是多哪些。有答以上恋人未满，是不是属于青春期独有的那种懵懵懂懂的感觉？很想开口说我喜欢你，可是又害怕被对方拒绝，然后在私底下你又是那种我一想到你就会激动的不知所措，我一直在等待你对我告白，而我私底下跟你交流的时候发现所有的话好像都只是情人之间才会说的话，但是静下心来你又会发现好像我离开你也可以潇洒的转身，而你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谈情说爱这方面的事情。这可能就是那个时期有一些些暧昧的状况。来听范晓萱的这首《暧昧》。 我知道你很敏感，因为我也是。你感觉到的，我也感觉到了。不要说出来，就顺着去感觉。喜欢的话，就继续下去。 范晓萱加 A 所演唱的《暧昧》。对，你没有听错，我在强调范晓萱加 A。 2014年的时候，范晓萱发了一张专辑，她在做宣传的时候一定强调这是范晓萱加 A 的专辑当下，所以我们在听这张专辑里所有的歌曲的时候会说范晓萱加 A 演唱的是谁谁歌。在所有叫暧昧的歌曲当中，我比较喜欢这首歌，原因是我听这首暧昧的时候不会觉得有太多的思想负担，不会觉得暧昧不好，甚至会觉得它是一种很放松的两个人在一起的这种关系。它会让我想起村上春树在五五当中写暧昧情愫的一段文字，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我什么也不说，他什么也不说，他只是静静的呼吸，但他也同样需要我，我感觉得出。他的双臂紧紧地抱住我，其呼吸温暖而潮润，将不成为语言的语言倾吐出来。是不是感觉很美好？其实有时候暧昧真的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如果年龄小，那算是一种纯真和懵懂，酸涩和甜蜜，就像我们前面听到的那一首《恋人未满》的感觉。好，想在这时间用歌声给那些已经过了暧昧纯真年纪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如果你现在还处于这种关系的话，还是单身，那就往前再吐露一下，或许美妙的爱情就在对方等着你呢。来听这首梁静茹所演唱的《勇气》。 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如果你愿意，记得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王菲的这首《暧昧》。 眉目里似哭不似哭，还祈求什么说不出，陪着你轻抚着烟圈，到唇边讲不出满足。你的温柔总可以捕捉，越来越近却从不接触。 在歌里所唱的那样，你的温柔怎可以捕捉，越来越近却从不接触。想想其实王尔德，对，你没有听错，就是200年前的文艺青年，他曾经说过，浪漫的本质就是那种似爱非爱的不确定的状态。而网络作家张丹丹自己在回忆起自己老师曾经说过的，好像也有过类似的这些话，大概的意思是，其实两个人在一起没有什么，最美好的感觉就是来源于那一段要在一起和没有在一起的时间。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聊到的音乐关键词是暧昧。我记得杜鲁门卡波特《别的声音，别的房间》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头脑可以接受劝告，但是心却不能。而爱，因为不懂得地理，所以不是边界。随你怎么给他拴上石头，沉入水底，他总是能够浮出水面。为什么不呢？好，关于暧昧，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跟我分享你对他的认识。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陈奕迅所演唱的《兄妹》。 对我好，对我好，好到无路可退，可是我也很想有个人陪，才不愿把你得罪。于是那么迂回，一时进一时退，保持安全范围，这个阴谋让我好惭愧。享受被爱滋味，却不让你想入非非，就让我虚伪有感情别浪费，不能相爱的一对，亲爱像两兄妹，爱让我们虚伪，我得到于事无补的安慰，你也得到模仿爱上一个人的机会，残忍也不是自卑，这样的关系你说多完美。眼看你看着我看得那么暧昧，被爱爱人原来一样可悲，为什么竟然防备，别人给我献媚，不能退不能要，要了怕你误会，让我想起曾经爱过谁，我所要的他不给，好像小偷一样卑微。 迅速演唱的《兄妹》，对，你没有听错，广东话版本叫做《岁月如歌》，它收录在2003年所发行的专辑《黑白灰》里。如果你单单听陈奕迅的这首歌的歌名说啊，这是唱亲情的，那你就大错特错。认真听歌词，你会发现这个女生对这个男的真的有好感，但是还没有到那种非君不嫁的程度，所以态度很暧昧，对男的很好，好到使这个男的无路可退。男的需要人陪，正是寂寞的时候，处于感情的真空阶段，但是绝对没有把这个女孩当成是他爱情的对象，直接就跟这个女孩把话挑明了的话，那么可能连朋友都做不成，于是态度状况越来越暧昧。 享受被爱的滋味，但是又不敢让女孩想入非非。可以说大家都各怀心思，表面上在外人看来他们关系很好，但是又绝对不是恋人。男的绝对不能让别人和这个女生有这种想法，于是他们在名义上拥有着兄妹一样的情谊。当然事实上他们也是兄妹一样，关系好到绝不可能越过男女朋友那种关系，可是却异常的让人感觉就是暧昧。听完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周雅婷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只有八个字，叫做敌进我退，敌疲我扰。这可能就是暧昧的最高境界吧。想要在这时间跟你来分享杨丞琳所演唱的暧昧。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何时该前进，何时该放弃，连拥抱都没有勇气。 低俗小说当中有一段文字很吸引人，讲的也是暧昧的状况，大概的意思是，有时候我这个人很奇怪，就算是相互喜欢的人也会不想在一起，也许是没有那么喜欢吧，所以就经常发展到了暧昧阶段，然后就止步不前了，但是大家心里都有数，尽管都不说。暧昧是什么？大概像我一个朋友评价我的，享受谈恋爱的感觉又不谈恋爱。可能节目进行到这里的时候你会问， 王平，你对暧昧如何去看待？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落到实处，它就是玩火，你一不小心就会烧伤自己，所以我规劝各位还是踏踏实实一点好吧。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王菲素演唱的《扑火》，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不在乎多少人在等我的拥抱，只不过只想拥有你的微笑，自尊丢到墙角，掏出所有的好，你还是不看，你还是不要。每天都有梦在心里头死掉，我自己对自己大声咆哮，人太重于感觉，就能好好思考。我痛得想哭，却傻傻的笑。爱到飞蛾扑火，始终不懦。谁喜欢天天把折磨当享受？可是为情奉献，让我觉得自己是骄傲。 发现鸟语树间，花笑小院，再往前走，小茨维塔耶娃的钢琴，普希金的打印机，耶鲁达的地球仪，博尔赫斯的留声机，就这样在旧时光里穿行，一转身就是一个故事。北京音乐广播，每晚零点，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